只要你在我身旁。 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我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拼谁的发丝里，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后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有有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乐天出力，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自己的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有有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这首歌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这首歌呢是融合了中国风 hip hop two step 舞曲的节奏哈，曲风呢新奇有趣。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吴克群想要去尝试过去没有玩过的嘻哈的曲风，但是越研究越发现自己不了解 hip hop， 后来发现 hip hop 是源自黑人文化的音乐，吴克群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去学别人的又又又呢，就开始质问自己哈。于是吴克群决定用嘻哈曲风加上中国风这种在当时比较流行的曲风来嘲讽自己用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来写歌。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再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某日也许再可跟你。

这首歌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啊，这首歌呢也是曹格的成名曲之一啊，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收录在专辑《格格不入》当中，并且呢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哈，比如说 S.H.E 当中的 Selina 任嘉萱，还有杨宗纬，比如说萧敬腾、张芸京等等，都是一些大牌的明星歌手翻唱的这首歌曲哈。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周华健和赵咏华来一起演唱的爱到最深处。 我要你就满足， 再也不必藏心事， 无所谓坚持， 一举一动都是爱， 像影子分不开， 快不快乐更明白， 心情更自在， 谁也不必承诺一辈子， 爱只有开始 就没有结束，千万颗 爱你的心照亮夜幕， 千万个 日子连成一串幸福， 一直到 飞过天涯海角， 一路上有泪有笑， 有你在乎 我就满足， 千万颗爱你的心变成音符，每首歌都是一场完美演出， 就满足， 千万颗爱你的心变成一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和赵咏华共同演唱的《爱到最深处》。那赵咏华和周华健的交情很深的哈，除了他们相识多年，曾经同属于滚石旗下之外呢，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呢，就是为赵咏华制作《我爱你最好直到这里》这一首歌。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爱到最深处》呢，更是周华健义不容辞的担任了制作，为赵咏华创作了这一首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红唇组演唱的《青春本色》。这首歌来自红唇组演唱的《青春本色》。红唇组呢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哈，华丽的作风也是带动了之后台湾合唱团的发展。红唇组呢是当时的一个电视台哈，在举办街头美少女的选拔活动，那在众多的美少女中呢选出了四位组合而成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方炯斌《暧昧》这一首歌。 泪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查没有喝过 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回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在似乎有甜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吻，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是浓却仍然很沉，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吻。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回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在似乎有甜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吻，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望不穿这很惨，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回味在似乎有甜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吻，终须都归还，天早灰蓝想告别天未晚。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同抗日。今天是12月12号，西安事变纪念日。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哇，

听到这首歌来自孙悦演唱的《伙伴》。那这个歌呢是由高峰作词作曲哈，收录在孙悦199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伙伴》当中。这个歌呢也是电视连续剧《泯灭》的片尾曲。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听到一个小孩子含糊不清的在说着什么，其实那是一段童声的清唱哈，是吴刚砍树树不翻，桂花酒后看笑谈，嫦娥俯瞰人世间，也是由这个儿童的清唱引出了下面的那一首歌曲。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钮大可带来的《永远的宝贝》。听到这首歌来自台湾音乐才子钮大可的《永远的宝贝》，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钮大可的自己演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哈，那其中呢以《不变的守候》和这一首《永远的宝贝》呢为代表。他的嗓音粗糙而又不失真切，真的是受到很多老歌迷们的喜爱。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老狼和王静一起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胸口。 这首歌来自田震的《谁为我停留》，这个歌呢是田震在1996年的作品哈，出自同名专辑《田震》。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包含了《执着》《野花》《怕黑的女人》啊，就这些90年代横行霸道的时代金曲哈。那田震因为之前有退出歌坛嘛，之后复出的时候再次登上歌坛的时候，也是牢牢霸占了歌坛一姐的宝座哈，所以说在整个歌坛的96年吧，被称作是田震年，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陆毅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告白》。 我为你动心，他离你太近。 谁听见我对你的爱？曾相爱却别离，别离又相遇，谁说这不是命运？我依然爱着你， 这首歌来自陆毅的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告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很开心能够在傍晚回家的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也希望你能够安全到家。那这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今天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潘越云的《生别离》。 在无法预知的秋风里。

君月星满天，相思泪连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只恨年少爱成长，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旧情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结。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的思念？有没有一条线能缝这散的缘？秋千的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但这是伤心说出口，以后十年依旧。不秋千的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感谢眉头涌上心头，我好想再难过一首。天上谁历历练，他微笑他捧花都看不见，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感觉将在幸福越走越远，有时不愿让一点，最后却失去一切。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的思念？有没有一条线能缝这散的缘？一首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真实相许说出口，别后十年依旧。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眼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 这是由创作演唱过《三国恋》的 Chank 和 Selena 共同完成的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歌名就叫《独唱情歌》，作曲是 Chank， 作词姚若龙。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范文芳《逛街》。 是自己发了疯，想见你一面。

叶倩文91年的专辑《潇洒走一回》的主打歌也是同名作品，由陈乐融、王慧玲填词，陈大力、陈秀南谱曲，同时也是91年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于1992年和1997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热情回来》。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我不见的热情全都找回来，愿望在我心里，只有你能明白，整个世界都期待温柔胸怀。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没有谁能代替你对我的爱，混乱的手握紧。失去过更明白，我要和你把热情都留下来。 为你我换上新的衬衫，所有的窗都打开，一种奇妙气氛飘进来，多愉快。 杜德伟《热情回来》这首歌出自他的《跟着我一辈子》专辑当中。自从1977年参加了 TVB 香港无线电视台主办的第一届业余歌唱大赛获得亚军之后，他就一直在歌坛当中打拼到现在啊。自从在04年发行专辑《脱掉》之后呢，他逐渐淡出了乐坛。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

这是已经当了妈妈的阿雅演唱的《壁花小姐》。曾经的她呢，不是特别受到关注，因为长相的关系吧。就像吴宗宪和她的闺蜜小 S 也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调侃她的样貌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阿雅还蛮好的，当然这两年呢也越来越漂亮了。女人分几种啊？很多的说法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吧。第一类就是剩女，很容易剩下来啊，因为学识太高，因为个性太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啊。第二类叫凡女，通常这样的女人呢很遵循男人的价值观，很遵循大众的价值观，所以她活得稳稳当当，很平坦啊，当然也不一定很快乐了。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女神，这种人呢很放肆，很大胆，很有自己的逻辑观啊，很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活得潇洒随意。比如说像最近风头又正劲的王菲小姐啊，和谢霆锋又好上了。你喜欢做哪一类女人呢？其实大部分的女人是做了凡女，做女神和做第一类剩女都蛮累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孤独患者。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寒灯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寒灯一灯。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

future, pride, sacrifice, came around, never broken. Down by the people if they let you breathe, don't give a damn if you still can't see. 在你脸上，可是你美的、冷的、淡的像月亮，等着你的那辆车的山一下，想催你草草断了我们的过往。约好要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想念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